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四，农历9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本周后半程持续雨雪湿冷天气，气温下降超过10度。 百子湾南路断头路月底贯通，将贯通东三环和东四环。 京张铁路获批全线设10座车站。 北京整治非法占用应急车道，1小时查处32起。 市发改委表示，政府定价景区明年8月前禁止涨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日报今天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文章说，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全市上下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18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切实把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拓北京发展新境界。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贯彻国务院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工作，要求抓住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契机，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要对接国家“13五”规划，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紧密结合北京实际，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为推动北京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了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4次会议的会务安排，指出要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圆满顺利。会议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情况汇报，指出北京市比全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要在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家庭、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引领方向，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权益，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取得新进展。会议研究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讨论稿，要求要从北京实际出发，着力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同意北京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了美国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威廉姆斯先生一行。郭金龙说，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通州作为行政副中心正在加快建设，北京携手张家口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这些都为我们加强合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环球主题公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观光项目，更蕴含着文化科技的创意，有利于促进北京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市高度重视环球主题公园项目，相信双方的合作一定会结出硕果。威廉姆斯介绍了环球主题公园总体规划、概念设计等方面的进展， 表示将与北京在各层面加强合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基础工程建设即将启动，本市昨天召开工作对接会，中美双方共商项目推进方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主持会议。会上，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托马斯·威廉姆斯、环球创意总裁伍伯瑞介绍了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方案。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委、市交通委和通州区政府等相关单位与环球集团就项目推进中的重要问题对接，进一步研究完善配套政策和支持措施。王安顺指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是支撑高精尖经济结构、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项目，也是十三五时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中美经济合作的重大项目。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好主题公园项目的重大机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好各项工作，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特色鲜明的主题公园。王安顺对项目推进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二是注重与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设协同推进；三是秉持中美互利共赢的理念。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保障工程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落地。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首尔混委会昨天在北京园博园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和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出席。北京首尔混委会成立于2013年两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之际，作为两市政府间合作机制，混委会两年来规划实施了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近60个合作项目和交流活动，旨在为双方搭建全面、务实、互利的综合性合作交流平台，统筹规划两市友好关系发展。王安顺至此说，未来混委会要继续发挥对两市友好关系发展的统领和支撑作用，提升合作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效，把北京与首尔的友好交往打造成为国际城市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典范。朴元淳至此说，混委会对于首尔北京之间建立经常性的交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让我们对两市未来进一步加深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充满信心。会议签署了关于增设混委会环保组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两市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混委会2015到2016年45个合作交流项目，涉及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环保等十大领域。会议前，双方市长进行了工作会见。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领导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专题交流研讨会，围绕严以用权主题交流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吉林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傅惠民、蔡国雄、秘书长周玉秋先后做重点发言，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做集席发言。吉林指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力不能谋私利，要用权为公，守住公与私的分界线，权力不能乱作为，要按法办事，严守规则和制度行使权力，有权不能无作为，要处理好严以用权和干事创业的关系。吉林要求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原有学习基础上，梳理重点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学习研讨，进一步推进机关、局级、处级干部的专题教育，按照市委要求，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准备。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从昨天夜间起到本月8号，我国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天气，北京地区也将连续4天持续阴雨雪天气，气温下降超过10度。持续雨雪和湿冷天气对早高峰出行会有所影响。昨天后半夜，一股冷空气从东北方向往北京扩散，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有降水，今天上午预计降雨量比较小，城区以雨为主，不排除出现雨夹雪甚至降雪的可能性。不过由于地面温度较高，如果下雪也不会产生积雪。 今天后半夜开始到明天白天，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平原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对道路交通会有较大影响。 位于朝阳区西大望路东百子湾南二路的一条断头路目前正在改造，将在今年年底前通车，周边居民可以享受从东三环直通东四环的便利。朝阳区在今年年内将完成16条微循环道路的改造，缓解东三环四环区域的交通拥堵。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前往现场探访，请听报道。 记者在百子湾南二路看到，通向东四环的围挡已经被拆除，但通往东三环的路段还有地铁14号线施工工地的围挡。后现代城小区居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每天我要接送孩子呢，要上这个四环，我都得绕一个大圈，而且在前面有好多堵点，每天早上起来就在这堵，就得堵个20-30分钟的，必须得早出来。 朝阳市政市容委市政科副科长钟博介绍说，这条路成为断头路是历史遗留问题，但目前已经具备了改造条件。 因为这两边项目开发进度是不一样的，这条路没有按规划来建，这个两边都完成耐用拆迁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这段有条件以后就把这段打通。 记者看到路面正在铺设沥青、下水井、绿化树桩等设施也已经到位，这条全长608米、宽35米的道路将更名为百子湾南路。朝阳市政市容委负责施工的工作人员李金军告诉记者， 预计一个星期能够把这个交通标识标线、红绿灯做完，双向四车道。 据了解，朝阳区今年年内将完成12处交通微循环改造工程，九龙山、大郊亭等突出拥堵点位将得到改善，同时朝阳区还将参与实施东三环双井桥的疏堵改造工程。钟博向记者介绍了目前的进度。 方案现在已经市交通已经确定了，也已经立项了。这个事儿，双井桥的改造主要是一个是拓宽辅路，再一个是改变这个出入口的形式，使辅路车流也能得到一些通行力的加大。把这出口改造以后呢，有一部分公交车它是原来是进主路的，现在可能进不了了。双井桥改造我们了解是计划是年底之前动工， 年底之前动工 啊。对。 新闻广播消息。新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目前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这条铁路从北京北站经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延庆县进入张家口市境内后，途经怀来县、宣化区等，最终到达张家口南站。线路全长174公里，设10座车站，北京境内有5座车站可以直接到达八达岭长城，设计运输能力每年6000万人次。新建京张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全都开行动车组，行车速度每小时250公里，总投资584.1亿元。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目前正在征求省市有关部门和沿线县区的意见，一旦项目前期程序完成，就可以开工建设，建设工期4年半。 市交管局涉牌专业队和朝阳机场大队昨天集中整顿机场高速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仅一个小时里发现32辆违法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罚您200块钱，记6分啊。 记6分？ 对。 上午9点多，警方在机场高速北高进京方向设置了检查点，走应急车道的司机都觉得自己被罚有点委屈。 你有的时候并线并不过来，都不让的话你就得走一段。 这些辩解在交警看来都站不住脚。 北沟到北高之间就这一个入口，他说他并不进来，2公里了他还并不进线来，可能吗？ 除了私家车，一些营运车辆的司机更是明知故犯。这位渔阳出租车公司的司机见民警后，没有摇下车窗，而是主动下车。 有一病人，我刚从地坛医院接，我有点着急。 他什么危急情况？ 不是， 要有的话马上让你走。 送我他有点不舒服， 有点晕了。 乍一听，很多人都觉得这辆出租车应该走应急车道，而民警俯身看到司机口中的病人正坐在副驾驶里玩着手机。 同志，你得病了吗？ 我没得病啊。 没得病是吧？好嘞。 是从地坛医院接上的您吗？ 没有，我在松河那边上的车。 您看乘客同志跟您说的不太一致啊，特别是作为出租司机来讲，咱是北京的形象，那您怎么能这样？ 是我不对，我不对。 不对，咱下次不再这么走。 一个小时里，交管部门共处罚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32起。市交管局涉车专业队陈烨表示，在这次行动中，警方专门设置了观察岗，拍摄固化证据。如果司机对处罚有异议，可以随时调取录像。 咱们要说走一段，我就想说，您借这一小段做什么？因为这个路是畅通的，尽管速度不是非常快，是吧？如果说你车确实坏了，有紧急的病人啊，有什么这种事儿是可以行进。但是啊，你说我借道，你是没有道理的借道。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昨天表示，今年9月到明年8月期间，一律不得出台新的景区门票上调方案。 另外，在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连续休假期间，也不得制定高于景区原门票价格的临时门票价格。市发改委要求，要严格执行景区门票价格各项优惠政策，景区包括园中园在内的各类门票价格都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国家和本市的各项优惠规定。对于景区联票，价格应低于各种门票价格相加的总和。联票和普通门票应由游客自主选购，不得强行或变相强行销售联票。 故宫博物院昨天开启新一轮的淡季主题免费开放日，本市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群体可以经过网上预约免费参观故宫。从本月开始一直到明年三月，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故宫将面向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免费开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故宫午门看到，一号和三号安检口作为免费开放日的绿色通道，预约参观者凭借身份证和职业证件即可排队入内。 这有，国家博物馆。 哎，好，您是在网上预约的？ 啊， 这个麻烦吗？ 我不太不会。然后我们不是很多志愿者吗？他们就互相帮着。 今年60岁的徐兰平在退休后为国博、中国美术馆等三家博物馆担任志愿者。他告诉记者，来故宫不仅是游览，更重要的是自我提高。 关键这个石渠宝笈，我们中国美。你需要去讲这个中国传统的绘画，那么这是最经典的，很多东西你要给观众去讲解，你必须去理解，去慢慢的品，慢慢的悟。 故宫在未来的4个月还将把每月一天的免费开放日面向公共交通司乘人员、教师和大专院校学生、环卫工人以及现役军人、民警等4个群体。故宫保卫处负责人赵金龙告诉记者，这次已经是第二轮免费开放日，预约人数有明显增加。 今天一共网上预约了7600多人，比去年要多了。来的都是离退休的人多，现在不是开放的面积大了吗？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做好服务。 目前尽管是故宫游览的淡季，客流量与去年同比也有增加。赵金龙说，从今年11黄金周到现在，每日限流8万人的措施运行顺利。 往年像我们最高的时候达到18万2，限流8万呢确实有压力，但是我们限流已经做到了。 据了解，故宫正在根据观众参观规律和数据建立观众信息库，以便对客流进行精细化管理。 北京卫视跨年季播节目传承者昨天在京举办发布会，4位重量级导师陈道明、侯佩岑、范明、王继延集体亮相，助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传承者是国内首档传统文化展示真人秀，以综艺节目的形式让古老文化在荧屏上延续活力。节目采用竞争赛制，陈道明和范明组成明明组合，王继延、侯佩岑组成王侯组合。节目组透露，目前有来自全国80多位技艺传承人将参加节目，传承项目包括恐龙杂技、咏春拳、鱼皮衣、朝鲜族跳板、饺子宴等。除展示技艺外，观众也能了解传承背后的故事。在发布会现场，很少在综艺节目中露面的陈道明就表示，这档节目与现在很多纯粹的娱乐节目相比，多了两个字，就是文化。为了传统文化，他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认为这档节目的胜算来源于真诚。传承者将从11月14号起每周六晚在北京卫视播出。而除了传承者以外，北京卫视明年第一季度还将开播8档全新节目，包括我的环球婚礼、创业类真人秀我是独角兽、暖暖的新家第二季、生命源怀孕的爸爸等。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16年北京高考报名将从下周一开始，从本月9号早8点到12号晚8点，本市户籍高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完成网上提交报名申请。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已经在此前结束。 东城区昨天对西兆四大街沿街150多处违建违规广告牌匾和东直门南小街上的25处违建集中拆除整改。至此，东城区今年共拆除违法建设1536处，面积44000多平方米，完成今年目标的99.1%。 通州工商部门近日联合公安、城管及劳动保障部门，在马驹桥镇展开黑执界专项检查行动。执法人员共检查职业中介机构11家，对6家证照不全的职业中介机构依法责令改正，并对黑执界广告进行了清理。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近日发布网络食品交易含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依法提供平台服务的提示，提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实名登记。 一卡通公司推出的北京一卡通官方 APP 今天上线，这款 APP 集手机充值、快充券购买、网点查询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满足持卡用户的在线服务需求。 市环保局正在牵头编制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邀请市民出谋划策。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网站专题留言、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发送信件的方式参与。 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7批次不合格食品在全市停售，其中涉及香万佳牌纯胡麻籽油等4款食用油。 下面报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齐倩，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1.1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雨加雪，北部山区雨加雪转雪，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安全全屋，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铺设管线却不恢复路面，扬尘漫天影响市民出行；小区内生活服务全暂停，业主与物业矛盾怎么理？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双桥路的金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双桥路3间房医院南侧路段，十几天前曾进行道路施工，但是如今施工完成，土方也已经回填，但是迟迟不见铺设沥青。未恢复的路面土石败路，车辆一经过就会产生大量的烟尘，影响环境，干扰出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就在双桥第一小学附近，路面车道有修补的痕迹，上面用土石填平，但没有沥青层，随着过往车辆的碾压，致使石子挪位，还会卷起大量烟尘。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看了吗，这边应该埋好之后，你把路面给恢复了，是不是没这么多土了的？前几天下雨的时候全是大泥塘。 他什么时候开始修的？ 对，起码得半个月了。 双桥路两侧路边有不少商铺林立，一位商户正在清理柜台上面的尘土。 我跟人做买卖，你瞅瞅那是放太阳堂子，下雨刮大风更够呛，大车一过大车就这样。 随着商户手指的前方是咸宁侯公交站，每当车辆进站时，卷起的尘土都让等车的乘客避之不及。一位居民表示，施工方就在双桥路南侧的一个工地中。 施工方就在那头呢，右手，顶着头，右手。 顺着居民所指的方向，记者找到一片施工围挡，门口的牌子上注明施工项目为广渠路道路工程第9标段。记者拨通了门口公示牌上施工负责人梁经理的电话。 哦，那是燃气施工，从我们那个路由里过，但是跟我们工程不是一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允许他通过的啊，我们也担心对于环境啊破坏啊。燃气集团提出来，他们要向于家围地区要供气，赶在11月15号之前，不能忽视民生问题啊，所以就同意他通过，但是要求他呢做好相关的工作，包括现场的维护啊什么的。只是现在呢，就是确实这个工作做的不是太好。 我们修管道这一段我修好了，是不是这个路面应该就回填啊？ 有一段完工之后检验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应该恢复路面。 随后记者辗转联系到燃气集团负责双桥路一带施工建设的祝班长， 对于该处路面何时能够恢复，他表示 是通管道，因为您那个双桥路这块没有燃气管线呢，它是前期施工，你知道吧，它等于现在跟我们运行班组还没接触， 土也回填了，但是它不铺沥青啊， 铺沥青那个他得看后期是看什么时候那什么了，我给你问公司吧，看公司能不能协调一下，好吧。 家住朝阳区高碑店北花园小区的刘先生向西门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小区内垃圾成堆，楼道里也无人打扫，不知道物业为什么不作为。 前些日子正好这个出差了没在家，这个昨天刚回来就发现三号院啊，这院里是垃圾成堆，楼道里也特别的脏，一打听啊，这个邻居说是部分住户跟物业闹矛盾了，物业就撂挑子了，希望那个有关部门能帮帮我们解决一下这问题。 记者联系了北花园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解释说前几天有部分业主前来闹事，所以物业的服务都停止了。 大约是上个礼拜吧，咱们这边的业主来闹事儿，场面挺大的，把东西什么的砸了摔了，影响当时现场就是咱办公人员那个安全，这边就提起辞职了。 那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小区里面处于是一种混乱的状态， 相关的部门这边那个镇政府啊什么的还有派出所也都去反映，都去说过这事了，然后这边应该是在那个协调解决，但是还没有一个结果。 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小区内部分业主为什么闹事，物业工作人员却并不告知。记者以住户的身份电话询问了北花园小区的居委会值班的工作人员，透露 具体原因不就是一开始那的事儿吗，9月26号发生的事儿，对，因为有火情知道吧， 就着火那次是吗， 对对对对， 是赔偿的原因是吧， 这你就甭管了。你 记者查询微博发现，9月26号晚上，北花园小区9号楼3单元发生火灾，当时现场有大量人员聚集。热线编辑也电话联系了高碑店镇政府的信访办，询问目前的进展。 社区的书记什么的也给他们领导打电话，告诉说他们现在的那个四个领导都辞职了。电话也打不通，也找不到人。 目前北花园小区内依然是垃圾遍地，是责任认定还是赔偿纠纷导致物业撤离，相关各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希望各方能够从居民的实际出发，积极有效的协商，早推进问题的解决，还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净材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 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长阳路段发生了多车事故，目前还在清理当中，队尾已经排到了机场路的收费站，预计拥堵还会持续，建议过往车辆绕行107国道行驶。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呦，打算买什么？ 买贵金属啊，农行贵金属11月11日限量特价，真金白银优惠多，劝君千万别错过。 这么好，我也赶紧去抢。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您做基金定投，我送报纸定投。即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来交通银行新签约指定基金定投的客户，即有机会获一年报刊赠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金秋书香读者节日庆祝中关村图书大厦成立12周年，11月4日至8日，会员读者购图书音像制品尊享8折，6日店庆限时消费及当日生日读者凭身份证均有超值惊喜相送。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